这是来自乐器王国的音响，这是黑白键盘上跳动的旋律，这是来自乐器王国的音响，这是黑白键盘上跳动的旋律。 请演奏的李斯特降E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，由阿巴多指挥伦敦交响乐团协奏，普洛科菲耶夫的 C 大调钢琴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